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时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，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允祥接过来看时，一份是年羹尧西宁临行前发来的谢恩谢罪折，上面写呀：“览此奏，朕心稍喜，过而能改，则无过矣，只恐不能心悦诚服而免之。”又倒换一份，是批给高其桌的，却是：“朕惜年羹尧之才而敏其功，上用其力，自有保全他之道，他近日亦深知愧悔矣。”再看一份是给田文静的：“年某宣挑恶少儿，尔之折明发，彼之直降调矣，君子不为以慎。”从此他再无力干政，放心自为就是。还有几份隐约辞令，也都是替年羹尧开脱大罪的。允祥看了，转给方苞，方苞看了无话，又递给张廷玉，张廷玉却又将厚厚一叠明发奏章劫掠捧给雍正，这才捧读朱批谕旨。雍正接过浏览着翻看，一共有100多条劫掠，都是控告年羹尧横行不法，四处插手政务，安排私人索贿受贿的情事。不禁笑道：“墙倒众人推，世上人情真如纸薄啊，只有锦上添花的，谁肯雪中送炭呢？留中不发吧。”张廷玉躬身答应一声是，又皱眉说道：“这是100多官员的贪章啊，都留中不发，似乎过服众议了。年羹尧实在太大胆，带1200亲兵赴杭州，义教270乘，一驮2000载，还有大车400多辆，本来已经众口铄金不得了了，他还发文杭州，叫布政使衙门 为他再建120间房子安顿人身，这怎么能不犯众怒呢？他一口气爆出这么多的数字，允祥听了只是摇头。方苞却知道年羹尧是想避开犯上不归这个罪名，情愿装出求田问舍的守财奴架势，让雍正知道自己没有野心。但这次张廷玉得罪年羹尧，得罪到了死地，不治死年羹尧，翻过手张廷玉绝无好下场。这个恶状告出来也是题中之意。方苞张了张口，又无言把话叹息了出去。雍正脸色青中带白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他不做大将军要做赃官了。朕拿掉他原被清理吏治，他情愿要处这个国典，朕也无法救他。说着雍正站起身来，向案上抽出一份折子，看时却是杨明时的，一把扶开了棋子，提起朱笔写道：君至云南以德化人，朕心甚慰，大凡德可恃而才不可恃，年羹尧乃一榜样，终罗杀身之祸。写罢冷笑道：是否兔死狗烹，由你们想。年羹尧装贪财奴，想逃掉背恩父主不忠之名，其实朕倒不怕他造反，明着来，明着就镇压米平了。朕不诛他这贪官，天下官群起效仿，这吏治怎么弄啊？一句话说的三个人都红了脸，低下了头。方苞沉吟了一会儿，笑道：主张诛心之言，连臣听着也惭愧。不过带兵的人有钱，天下人皆知啊，用这个名目除年羹尧，不是烹狗也是烹狗议论。年某嚣张跋扈如此，该循这个思路办理为好。你说的是啊，你们都藏了雨，朕岂有不知之理呀？但这是天理人情，朕也能体谅。雍正漫不经心地说着，又向案头翻，翻出年羹尧在潼关递来的请安折子，又在上头写道：朕早闻得有谣言云，递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雨，官卿作为，似遇雨阵，比地逐鹿。朕想你若自称帝后，乃天定数也，朕亦难免。若你不肯自为，有你同此数千兵，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。写罢将笔一掷，对张廷玉说：把这些弹章一律劫掠，看到底报明发，着年羹尧一一据实回奏。着吏部、刑部、兵部、户部有弹奏年羹尧的折子，一概据本明上。接着这次谈话第五天，雍正皇帝颁布明诏，着杭州将军年羹尧降18级听用。年羹尧终于走进了绝境，举朝上下无分京师内外，一片是讨伐之声啊！雪片式的奏章通过各省督府、监察御史、六部直送上书房，凡与年羹尧有一面之交、一事来往的，无不纷纷倒戈，落井下石，添油加醋写出折子，直送京师，瞬息间便被编汇成劫掠，送入上书房。降18级的旨意抵达浙江，难坏了巡抚折尔克。按清制，官吏共设9品18级，杭州将军是从1品，再降18级便是未入流了。然未入流又不设5官，折尔克既无法遵旨，又不敢违旨，只好请示两江总督李卫。李卫答复的极快， 用滚单送来个条子，上写：“你竟是个笨鳖。”皇上的意思不过就是革他的职嘛，寻个破城门让他看去，告诉他过几日我去看他。折尔克想想，杭州并没有破城门呐，只离杭州30里有个叫刘下的小镇，镇子北门年久失修，便命人将早已监护看管了的年羹尧请了去。这位权倾朝野、声震中外的极品大臣，在重新穿上带着烧饼大的冰字号褂子的一刹那，突然意识到了人生的可贵。他18岁从军，22岁便官居4品游击，在圣祖康熙南巡时护驾有功，又抬入旗籍，拨归雍亲王门下。2次随康熙西征准噶尔、乌兰布通之战和科布多之战中，凭着一杆银枪在万马军中刀铜剑术里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在科布多战役征粮中，以一名微末偏将擒斩甘肃总督葛礼，确保了北路军粮秣供应，蒙受康熙恩宠，执着四川布政使、巡抚，又做到大将军。30年间宦海沉浮中，一位青云直上的得意弄潮儿一下子从顶端倒栽了下来，就此一蹶不振，就此了却此生。年羹尧突然觉得不甘心。刘下镇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江南小城，北临富春江，南依龙门山，无数河湖港岔、盐城四处纵横啊。城门北，萋萋芳草下，苔藓斑驳的守门房里，仅可容身，住着这个老君年羹尧。城里人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是个什么人，只看见他每天默默地扫地、开关城门，偶尔打打太极拳，闲着无事便拔墙头上的草，用破铲子慢慢铲墙上的苔藓。年羹尧也绝不与任何人交谈一语，每天夜里都有省城送来的底报，上头都写着他的滔天大罪，他就用一支秃笔在底报的后面写自己的答辩和认罪折，交与送底报的人带回去。他在等待着朝廷对他命运的最后决策，在等着李卫来看他。昏夜中，他望着黑嘘嘘的城，听着城外富春江潺潺的流水声，期望着自己能留下。就在这富春江上做个吊翁也成。他已经不敢有严子陵那样的疑性了，但是等来的是越来越严酷的消息。5月22日上谕，年羹尧招权纳贿，擅作威服，敢于欺罔，忍于背负，己志陷朕于不明，思之痛切。7月12日上谕，年羹尧自任川陕总督以来，擅作威服，枉立营私，颠倒是非，引用匪类，异己者平斥，屈服者剑拔，又借用兵之名虚冒军功，原职邪党，以朝廷之名寻异己之私行。待到9月17日传来的却不是底报，而是底报后认罪折上的朱批：“尔尚望活命也，朕已令涂里琛往广州拿你哥哥，随即即来拿你矣。”随朱批还有尚书房汇集百官奏和年羹尧的奏折摘要揭露，仅目录便是几大页：5条大逆罪，9条欺罔罪，10条狂悖罪，6条专擅罪， 贪婪侵蚀罪是18条15款，共92大罪，由大理寺刑部合议，将请年羹尧立正典刑。雍正期望年羹尧自尽，但年羹尧求生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。9月17日夜晚，面对破窗明月，台灯破纸，他写下了临死哀求折：臣今日10000分知道自己的罪了，若是主子天恩，连臣悔罪，求主子饶了臣。臣年纪不老，留作犬马自孝，慢慢给主子效力。年羹尧锥心泣血谨臣。写完，年羹尧咔的一声撅断了那只不能再用的笔，听天由命的向窝巴上倒下。张廷玉接到李卫转来的年羹尧起命折，一刻不停地赶往养心殿。一进垂花门，高务雍便迎上来笑道： 皇上正要我去叫您呢，您就来了。 张廷玉略一点头便进了殿，却见雍正正和马琪说话呢。见他进来，雍正便招手笑道：你来得好，这匹老马要撂挑子，你替朕劝劝。张廷玉一边双手将折子捧递给雍正，一边笑着说：哈哈哈，马老相和我谈过了，奴才也劝不动他，皇上既不准他休治，他自然就歇不住。雍正叹息了一声下炕来，徐徐踱着步子：朕亦不能强人所难，人都说朕刻薄，朕却不愿担这个名声。马琪，你最知道的，你是保过允嗣当太子的，原是个地地道道的八爷党，先皇为此把你打入天牢，是朕把你放了出来，委以重权，赐以高爵。为甚的呢？为的你并没有私心要怎样怎样，为的你心中有君，为官清廉。畅春园的事不是你按住，后头情形谁料得定呢？所以你是贤臣，国家要办的事多着呢，朕不忍叫你离去，你又何忍离朕而去呢？马齐老态龙钟的站起身来，一躬说道： 皇上既说到这里，臣心里也实是恋恩难舍，不过臣已是70多岁的人了，在这个位置办不了这个位置的事，不也是负了皇上？该退出来腾位给年轻一点的，像额尔泰、李卫这些年富力强的，随在主子身边，与皇上天下都有益的。 雍正舒了一口气：哎，上书房是办文墨的，李卫、额尔泰都不合适，刷新吏治要靠各省督府，像田文镜、李福、李卫、额尔泰这些人，朕要树为模范，因循祖训旧制，漏归臣习，根深蒂固，盘根错节，非利器不解呀。张廷玉忙说：主上说的极是，既如此，奴才以为可让马琪在京郊住，不必返乡，有事儿仍可随时咨询，也是一法呀。雍正点了点头：那就照恒臣这意见办吧。说罢便看年羹尧的折子，却只扫了一眼便丢在了桌子上，只是沉吟。马琪看了看雍正： 又是年羹尧的折子，事到如今主上还有什么迟疑的呢？ 他不肯自尽，朕终是不忍下辣手啊。他与你们不同啊，和朕是有私交的，况他妹子年妃正在病中，今晨朕去看他，已经瘦骨嶙峋了，只剩下一口气了，在枕上连磕头的力气也没有，巴巴的望着朕说不出话。朕也无话安慰，但朕毕竟是人，他一门跟朕几十年，朕不能无惺惺之息呀。雍正说着，眼中已噙满了泪水。张廷玉见他如此难过，也自伤心，只垂头不语。马骑核桃皮一样的满脸皱纹，一动不动。 万岁爷，年妃是年妃，年羹尧是年羹尧，年羹尧犯不可恕之罪，圣上不株连到年妃，已经是旷世高厚之恩了，国家公器也。若与司仪连到一处办，什么也办不成了。 雍正昂起了头，沉思着望着殿顶的藻井，良久，又粗重地透了一口气，再不说着，疾步走向案前，扯过一张纸写道：“起命者懒，尔即不肯自尽谢罪，朕只得赐你自尽。尔亦系读书之人，历官史书所在，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？自古不法之臣有之，然当未败露之先，尚皆假事勉强，为首臣节，如尔之公行不法，全无忌惮，古来曾有其人乎？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，且待尔父兄及孺子如何家之恩，俱不吃天高地厚。朕以尔实心为国，断不欺罔，故尽去遗贤，一心任用，而作威作福，执党营私，如此孤恩负德，于心忍为乎？而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，则佛书所谓永坠地狱者矣，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。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。雍正写完，将手谕交给了张廷玉，迟缓的目光凝视着恭暖阁。张廷玉知道这个皇帝已在思考如何处置住在城东的弟弟允嗣。年羹尧一去，允嗣已成真上鱼肉，剁这鱼肉虽不费力，却要沾上血腥，带上徒弟的恶名。但若不去这个瘤子，雍正力挽颓风，震刷政治的雄心仍旧只是泡影。他们谁也没说话，只有大殿上的字鸣钟毫不迟疑的咔咔作响。 到今天为止，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就全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

成为最为强大的权臣，靠的绝不仅仅是严世蕃的聪明啊，还有他的同党。因为一直以来啊，这个严嵩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严嵩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股势力，一个利益共同体。我当了郎中，你就是员外郎；我当了侍郎啊，那你就是郎中。大家共同进步，共同发财。现在徐阶竟然要整治严大人，那还了得？老婆才买了首饰，儿子要上私塾，我还指望升迁？你徐阶敢动我们的饭碗，我跟你玩命！刑部右侍郎严茂清就是上述人等中的一员。自投靠严嵩以来呀、啊，他做了很多坏事儿。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，杨继盛最终被杀。作为回报呢，他获得了管理严政的美差，捞钱呢、啊、简直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。之前嘉靖同志每年只征60万盐税，他上任之后竟然要求改征100万，既可以讨好皇帝，又能够趁机敲诈地方，不愧为奸人本色。所以当严嵩下台的消息传来时，他立即找来了严党的同伙，紧急商量对策。鉴于严嵩已经退休回家，在仔细分析形势之后，严茂清决定第一步行动计划，解救严世蕃。作为严党的智囊，严世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这位仁兄捞出来，让他拿个主意，大家这才好办事儿。但这件事情谈何容易？严世蕃由皇帝下旨查办，涉及严重经济犯罪，住的是京城模范监狱，不是打架斗殴、关进派出所等人担保就能搞定的。更麻烦的是啊，这件案子是皇帝交办，案例呢由三法司会审，而所谓三法司是指大理寺、督察院和刑部，所以要想捞人，必须摆平这三大部门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严茂清是刑部右侍郎，刑部的事情呢自然好办，但严嵩已经倒了，内阁没有说话的人，大理寺和督察院怎么解决啊？这就是严茂清面临的大致情况，看上去确实很难办，但事实结果告诉我们，他做到了。经过三法司会审，一致认为严世蕃贪污罪名成立，查实金额共800两，着令发配雷州充军。多年的工部侍郎、包工头兼机要处长，原来只知800两，还真是个吉利数字。当然了，处理结果也不可谓不重。所谓雷州呢，就是今天的广东雷州，在当年呢，那是著名的蛮荒之地，到那里充军呢，十有八九回不来。但历史对我们说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死皇可以转无期，无期可以转有期，有期再转保外就医，事情就解决了。严世蕃自然也不例外，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，逃跑。这位兄台刚走的半路，不知是买通了押送人员，还是自行决断，竟然就这么跑了回来。按说呀，要是逃犯，总得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藏起来，起码没有人认识自己。可严世蕃的实在是艺高人胆大呀，他竟然跑回了江西，堂而皇之的住下来，照常上街买菜，是东游西逛，比锦衣还乡还锦衣还乡。重大贪污犯变成800两，充军充回了家，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象。但当他正准备回击时，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，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。 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说句寒碜话吧，就算条狗啊，养了二十多年也有感情了，何况严嵩长得比狗精神多了。所以在驱赶了严嵩之后，嘉靖便感到了一种孤独，很快啊，这种孤独就演变成了同情，于是他下令，严嵩已退休了，他的儿子呢也已认罪，今后有人再敢上书与邹应龙相同的奏折，立斩。这下续接完了，他本已准备趁势追击，用奏章把严世蕃淹死，嘉靖的命令刚好冲击了他的要害，转眼之间他失去了所有进攻的手段，只能坐在原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击。徐阶之所以对严世蕃如此执着，是因为啊，他十分清楚，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，只能关在笼子里，绝不能放归大自然。以此人的智商，如果稍有不慎，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。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想，不久之后，严世蕃就出招了。不但狠毒啊，而且致命啊。严嵩退休之后，按道理呢应该回老家，他却在经过这个南昌的时候停了下来，因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，而且他很清楚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。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严嵩的直觉，这位老江湖在南昌等来了皇帝的谕令和他那聪明绝顶的儿子。在谕令中啊，严嵩看到了希望，而在他的儿子那里呢，他找到了反败为胜的方法。严世蕃依然十分沉着，他告诉自己的父亲，虽然事已至此，虽然徐阶已经成为首辅掌握重权，但他并不是坚不可摧的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啊，只要突破一个人，蓝道行。严世蕃这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脑袋，却有着极为可怕的智慧，在无数的表象之下，他牢牢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，一点也没错，蓝道行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嘉靖之所以驱赶严嵩，是因为神仙不喜欢他，而不是蓝道行。所以呢，只要证明那天在沙盘上写字的人不是神仙，问题就都解决了。要是顺便能把徐阶拉上，说明他与此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那就是欺君之罪，必死无疑。到那个时候，严嵩将光荣返聘，继续谋取私利和消极怠工，严党将再度掌权，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起点。行动开始，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呢送钱给蓝道行，希望他反戈一击，指证徐阶策划此事，事成之后保证升官发财。蓝道行拒绝了，既然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。这个严嵩出钱买通了宫中的太监，指使他们诬陷蓝道行，并将其关入了监狱。更为恶劣的是啊，他还疏通狱卒，对蓝道行严刑拷打，百般折磨，逼他诬陷徐阶。逼他诬陷徐阶，好像似乎也算不上诬陷啊。蓝道行依然拒绝了，虽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却始终不吐一字。软的硬的都不吃。严嵩纳了闷儿，在他看来啊，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骗子，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，怎么会如此强硬呢？从道士到钢铁战士，只是因为一件东西，信仰。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信仰是最为坚固的物体，一旦坚持就很难动摇啊。而金钱美色在他的面前是极为软弱无力的。蓝道行是一个道士， 但他却信仰王学，他相信呢，在这位传奇人物的光明之学中，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。所以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，金钱还是批鞭，他都绝不屈服。啊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，是任何物质无法动摇的力量。而对于这些，立勋心的严嵩是永远无法理解的。蓝道行挺住了，徐阶也挺住了，严嵩一击不中，再次开始了等待。他相信呢，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，皇帝会逐渐想起他，同情他，到时配合朝中的严党势力，他必定能东山再起。嘿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，事实上也很有可能。之前的那道谕令已经部分证明了这点。令人费解的是啊，却是徐阶的态度。严嵩此次大举进犯，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反扑，虽然这对他而言十分荣誉。政治家是这个星球上最坚韧的动物，他们从不轻举妄动，只有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最后的猛击啊。经过严世蕃和蓝道行事件，徐阶已经看清了这个严嵩的真正实力。他知道虽然自己身居首府，但是严嵩对皇帝仍有着相当的影响力，而在朝中严党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，所以现在只有等，等待对手下一个破绽，他一定会再次出现。于是徐阶对严嵩的攻击不但毫不在意，反而还经常啊写信问候在南昌的严嵩，恭祝他身体安康，多活几年。他明知严世蕃擅自逃窜回家，却从不派人去查，就当作不知道。更有甚者，在徐阶成为首辅之后，他的儿子曾经对他说：“老爹，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啊，现在终于熬出头了，应该找严嵩报仇啊。”出人意料的是，徐阶竟勃然大怒，破口大骂：“要是没有严大人，我哪有今天的地位？你怎么能够这样想呢？”对儿子都这样，别人呢更是如此。哎，久而久之啊，这些话就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，让他深有感触。原先当四府的时候啊，低调做人，现在大权在握，也不落井下石。徐阶的举动使严氏父子呢产生了这样一感觉：徐首府是一个厚道的人，特别是严世蕃，他当逃兵跑回来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要想整治他，把柄是现成的。徐阶对此却毫无动作，所以这位自负天下第一聪明的人也由衷的感叹了一句：“哎呀呀呀呀，徐大人不坑我呀。”严世蕃是个太过聪明的人，所以呢他也有点太过自负。在这十几年中啊，他从没把徐阶放在眼里，把他当作看门大叔之类的人物啊，肆意欺凌，蛮横无理。然而徐阶呢都忍了，现在的徐首府呢依然故我，丝毫没有报复的打算和行动，看来啊他还准备继续忍下去。严世蕃放心了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，堂而皇之的在江西盖豪华别墅，准备当土财主，享受之前十几年的腐败成果。然而狂得过了头的严世蕃并不知道啊，从不坑人的徐大人此时正在挖坑，一个比上次更大的坑。因为所谓复仇从来都不是热菜，而是冷盘儿。严世蕃不了解徐阶， 徐阶却了解严世蕃，他很清楚，这位独眼龙天才虽说聪明绝顶，却也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。估计是因为身体残疾，严世蕃存在某种心理问题，简单说来就是有点变态。纵观他的一生，只做坏事不做好事，着实不易。而且他穷奢极欲，做事情不分场合不分地点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比如当年他的母亲死了，本该在家守孝帮老爹干活，他却只是每天躲在家里搞女人，对老爹交代的事情全然不理。严嵩同志都80多了，头晕眼花，公文看不懂，青词写不来，几次被皇帝骂得狗血淋头，才有了后来下课倒台的事儿。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讲，严世蕃是一个天才的幕僚，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。他不懂得隐藏压抑自己的欲望，在这一点上啊，他和自己的父亲差得太远。他当逃兵也好，盖别墅也好，徐阶一概不管，因为他相信自己等待的那个破绽必将在这个人的身上出现。成也是翻，败也是翻，命也呀。在徐阶看来呀，把严世蕃放出来比关在笼子里好，让他去飞啊，让他去闯，哎，终有一天呢会惹出麻烦来。正如所料的那样，这个麻烦很快就来了，但肇事者不是严世蕃，而是另一位老熟人罗龙文。这位仁兄前边已经介绍过了，他是胡宗宪的老乡，为剿灭徐海当过卧底，立过大功。但之前呢，咱们也说过，此人呢心胸狭窄，好挑是非，不太讲道理，所以在胡宗宪倒台后，他因势利导，不知钻了谁的门路，竟然投奔了严世蕃手下，所谓臭味相投，两个人呢很快结成之交。既然是之交，严世蕃充军，罗之交也充军，同理，既然是之交，严世蕃当逃兵，他自然也当了逃兵，不过他没有逃到江西，而是再次审时度势，投奔了他当年的敌人倭寇，成为了逃兵兼汉奸。虽说饭碗有了，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，不比京城里自在。久而久之啊，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，也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于徐阶，经常对人大声疾呼：“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，方泄我心头之恨呐！”哎，这大致也算是个精神胜利法。他一无钱，二无人，凭几个抢劫犯，也就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而已。反正京城里的人也听不见，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，自己这句话正是最终毁灭的起始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 012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1-5166-0142。 我的心要荡起。